在十一深远的太阳节之际，我国各地人民军官兵、各阶层劳动者和青少年学生向当地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铜像和太阳像表示了敬意。万寿台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前摆放着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送的花篮。党、武装力量、政权机关、社会团体、各省、中央机关、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六军部队、平壤市各级机关、企业、工厂和学校以各自的名义向两位伟大领袖铜像敬献了花篮、花手和花朵。还有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以自己的名义敬献了花篮。参加者向两位伟大领袖的铜像鞠躬致敬。平壤市各处的两位伟大领袖的铜像和太阳像，也有人民军部队、机关和企业以各自的名义敬献了花篮。各地人民军官兵、劳动者和青少年学生也向当地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铜像和太阳像表示了崇高的敬意。